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这个题目，因为我在这里跟上一次我跟大家讲到天堂，对不对？我也讲到认识神的教会有七个题目，我不能够连续每个去讲，你们会听得很累，都同一类的题目啊，你们会听得很累，所以我讲了两个认识神的教会以后就停一下子。我上一次讲到天堂，大家都很喜欢天堂，对不对？我们都可以进天堂，对吧？只要是你真正信耶稣的人，天堂一定是你可以进去的，你不用担心啊，不用怀疑。那今天我们就讲地狱，我们先认识一下地狱。这个地狱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对我们所认识的亲戚朋友，我们的家人，当你认识地狱的那一种的可怕，那一种永远受折磨的那一种的凄惨的时候，你就会有爱心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不要去到这个地方。因为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多么可怕，你就不会说哎呀我不敢跟他讲啊，哎呀我孝顺我的父母亲，我希望他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不要违背他们的意思。你这样子的话就把他们送到地狱里面去，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听见福音，你就是把他送到地狱里面去。你真的是害他，你没有真正的孝顺父母。你如果是真正孝顺父母，你真正爱你的这些好朋友，爱你的亲戚朋友，你就要把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关键提醒告诉他们，说有一个地方叫做地狱，这是真实的，是非常可怕的地方，千万不要进去。我就是要告诉你，你可以不免去这个地方，我可以告诉你上天堂的一个道路啊，这个目的就是这样子啊，帮助我们有一种热忱，向还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来传递有一个地方啊，地狱。你看起来这里哈，这个图片你看到的是什么？好像整个在火里面有一个人的像在那里啊，很凄惨的在那里喊叫的一种情形啊，一种情形。好。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地狱，或者是说永远的火湖，就 lake of fire， lake of fire， 啊，就用两个解释，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明白，就是地狱，地狱是什么？圣经最终就告诉我们，就是有一个永远的火湖，里面都是很热的一个地方。好，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我们首先知道这个。凡是没有永生、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的人，当人死了以后，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就是天堂，一个地方就是地狱。但是还没有到火湖，永远的火湖以前，这个灵魂会先送到哪里去？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地方叫做阴间。阴间在英文也翻成地狱，在路加福音的16章19节到24节，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是有一个财主，我们的内容我们财主死了以后，他的灵魂到了阴间，在那里是一个有火焰而且非常痛苦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财主就在那里觉得口很干，然后他在阴间的另外一部分，他看见了对面的有一个，这个本来是做这个拉撒路，他是一个在财主家里面捡东西吃的一个乞丐，他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他就在那里说，他说拉撒路啊，他跟亚伯拉罕讲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以不可以叫拉撒路啊，拿一点水来添添我的舌头啊，我在这里极其的干渴啊。亚伯拉罕就回答他说，你我之间有深渊相隔啊，我不能到你那里去，你也不能到我这里来啊。哎呀，这个财主就说，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你能不能够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去告诉我在地上还有五个兄弟还没有得救啊，你不会去告诉他啊。亚伯拉罕说，这是不行的，他们有摩西跟这个律法的书可以听，他们若不听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就是死人复活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看见在阴间，人是还是有感情的， 这个还他的灵魂里面的这个魂的思想，这种情感意念心思都还存在的，他也顾念到他地上还没得救的人。所以人不是说死了就完全没有了，烟消云散，什么都没有 nothing， 那就是一种物质主义的人想，人是一种物质，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人死了灵魂是永远存在的，虽然身体是已经死了，但是你的灵魂，那这里告诉我们，路加福音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死了的人的灵魂，他们没有得救的，他们就是到一个阴间的地方去。当耶稣复活的时候，这个阴间的另外一部分叫做落叶就被提到天上去了。所以现在呢，在这里没有死的人的灵魂下到阴间的那个地方去，是个痛苦的地方，暂时痛苦的地方，他们要等候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后，最后才会落到永远的火湖里面，那个才是永远的地狱哈。这个就是我们要明白这个大概的，这经文里面的意思是讲到这个。好，另外还有一种名称这个在英文的翻译叫做 Tartarus。这 Tartarus 就是监狱。监狱在彼得前书里面有提到哈，就是说在挪亚时代洪水以前，那个在洪水的时候，全地的人都被洪水毁灭了，但是那一群人怎么办？就是彼得前书就给我们讲到说当耶稣死了以后，他的灵魂曾经到这个监狱里面去，传福音给在挪亚时代死了的人的灵魂来听。这个是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二十节，我们读一下就知道，就是他就是指着耶稣，借着他自己的灵，他曾经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所以有一个地方叫做监狱，这个监狱就是专门拘禁那些洪水以前的人的灵魂，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候全部被洪水灭掉了。那些人就是以前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忍耐等待的时候，不信从挪亚所传的那个福音的人，不悔改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只有八个人。你看那个时候世界上有多少人啊，但是只有八个人得救，其他的人通通都被大水淹没掉了。那这些人的灵魂怎么办？耶稣曾经到那里去传道给他们听。那这个结果呢，我们现在圣经没告诉我们，我们也不要去猜，我们将来就知道到底这些人是怎么一回事。圣经有的地方没有给我们回答的，我们就不必乱猜了，我们将来就会明白的。好，接下来看还有一个地方叫做无底坑，或者是黑暗的空中。我们大家读圣经会读到有一个无底坑，对不对？这个无底坑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就是一个临时拘禁邪恶天使的一个地方。在天使里面，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天使们，所谓的神的儿子们，就是天使们，曾经那个时候他们用人的形状，带着他们取了人的样式来到地上，跟人间的女子在那里堕落犯罪。那有一群人，所以生下的那一些人呢，都是算是一个巨人，很高大，很有力量的一群人。那些邪恶的天使呢，是被拘禁在哪里？被拘禁在这个无底坑里面。所以那是一个更可怕的地方啊，就比这个挪亚时代监狱的人，还有比这个死了以后到阴间还没有到云火里面的人的地方，更可怕的地方叫做无底坑，全是黑洞洞的一个地方，全黑的。你知道黑暗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当一个人落在一个举手不见你自己的手指的一个全然黑暗，是非常恐惧的一个地方。今天在那里有很多的恶鬼以及邪恶的使者被拘禁在那里。我们在启示录会看见，在末后日子里面，神还会把无底坑的盖子打开来，然后有呼一大群的属灵的蝗虫从那里出来，还有很多的恶鬼从那里出来。在世界的末日是极其可怕的。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人类历史要结束之后之前的那种最后的那个 那个无底坑一打开来，邪恶的这些邪灵通通出来扰乱整个世代的时候，那是比现在更可怕千百倍。我们现在觉得已经是很可怕了，对不对？现在黑暗的势力已经是遮盖了全地，可以说世上的政权背后都是被这一些世界的王在那里挟制住了。因为撒旦知道他的日子已经近了，所以他尽量的去动他的这个办法来搅乱人类的思想，让人类在生活里面一直堕落，一直腐败，一直贪爱今生所有一切的情欲肉体的享受，使神的使这个整个世界的人可以落在魔鬼的这个手下，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无底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啊，在彼得后书二章四节、犹大书六节里面呢，都有解释到，还有这个将来撒旦要被在要又要放在那里有一千年短暂时间，你读一下就知道，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经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空中。坑那个字叫读坑啊，坑中等候审判。他说犹大书又告诉我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就是指那些堕落的天使跟人间的女子犯淫乱的，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记录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在大日审判之后，这些都会被丢在永远的火湖里面。启示录二十章的一到三节这里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时候，他说我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抓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做魔鬼，也叫做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面。所以当这个 假先知跟敌基督已经先落在这个火湖里面，那个时候撒旦还没有被这个大头子还没有被落在那个火湖里面，他就被扔在无底坑里面，在那里关闭一千年的时间。一千年完了之后呢，就地上基督的国度的千年国度过了以后，就要把这个无底坑打开来，让这个撒旦出来，最后一次迷惑全地的人。那就要证明一件什么事情？证明一件事情，说当撒旦魔鬼所有一切的邪灵恶鬼被捆绑的时候，在地上的这些百姓们，那时候基督跟复活里面的圣徒们跟基督一同作王，在治理这世界的时候，世界看起来好像是很和平的样子，但是人心还是有不少的人心中很不甘愿。受到基督作王的那种管理，受到圣徒们作王的那种管理，所以当撒旦一出来在迷惑地上的万民，那千禧年的国度应该是太平世界里面，怎么在那个太平世界里面他们可以有很多时间可以学习真理的道，可以一起到耶路撒冷来崇拜我们的大君王，就在那个时候里面一放出来，撒旦引诱说，你看你们以前在基督徒的这个治理之下多不自由啊，很多肉体的享受都不能享受，很多东西都不能做啊，你一做就被打了，因为铁杖是在他们的手中，在治理里面都不好，你在我这里你可以放纵肉体多好啊。就好像前三个礼拜啊，发发公子 Playboy 91岁死了，报纸里面给他大做文章，做文章说他死了也要葬在这个玛丽莲梦露的旁边，要葬在他的旁边，他一身风流，不知道跟几千个 女孩子犯个淫乱，这个报纸媒体公开的吹这样子的人，说他的发起的这个自由的这个性生活，自由的交往，享受肉体，这个人了不起，什么了不起啊？哎呀，真是会呕吐啊！你看到他一生的生活哈，我相信他是在很可怕的一个地方，没有人把福音传给他。我不晓得这个可怜的这个人，在世上觉得他很风流很不错，其实，在神的眼光中，他是个极其可怜的人。不知道他因此这样子的行为败坏了多少人，他所出的杂志，他所出的一些产品，还有一些产品都是有 Playboy 的这个记号的，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这个就是跟神跟神的儿女们的生活是完全极端的，完全走另外一个极端方向的人，极端方向的人，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结局哈。我相信像这样子的人在无底坑里面呢，只有他的份的，那永远的地狱或者是什么永远的火湖。那耶稣曾经多次的提到地狱，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地狱讲最多就是主耶稣，所以主耶稣讲了那么多次，怎么有的人对地狱还是马马虎虎？到底地狱什么地方？哎呀，不要去管他了，因为教会也从来不讲地狱的，很多教会一辈子都不讲地狱这个题目的，一辈子都不敢讲这个题目了，怕把人家吓坏了。其实呢，人人都需要知道地狱是什么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真实有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看耶稣怎么说，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他说，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谋利的是魔鬼的难免地狱的火。弟兄姐妹们啊，骂弟兄向人发怒，在人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嘛，生一点气发一点怒，但是耶稣讲，你若是骂弟兄说你这个人是魔鬼，难免地狱的火，很可怕的。你向弟兄动怒的都要受审判，而审判的结果呢，如果你不悔改，你带着罪，那地狱的火最后还是你的份。所以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弟兄姐妹，不要把我们心中的怒气，所以我们在这几天的特会里面第一个问题就是处理我们里面的怒气。如果我们里面还有对人有发怒埋怨，一提到这个人我们就不想见他，也不想跟他一起吃饭，那就是问题在我们啊，很可怕的。我们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感谢神，在两年以前2014年的事业的时候，我们发起了一个运动，我们发起了一个做法。在那一年的12月18号，我召集了大概很多弟兄姐妹们啊，不那时候是我们在圣迭戈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过去弟兄姐妹在一起时间长了以后，难免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有这个人离开那个人离开这样子的，好像离开以后就觉得说好像跟我们没关系了，就不再联络了，不再联系了。我说这样不好，我觉得我们把所有老老旧旧人通通要连在一起，我们在主里面大家彼此和好，大家把这个中间的所有一切隔断的墙把它拆毁了，让我们在基督里重新连在一起。结果响应的有40-50个人，我们都很感谢神，大家都是差不多是白头发的70岁以上的弟兄姐妹们，因为是我们20-30岁的时候所认识的人，到那时候都已经70多岁了。我们感谢主，在一起的时候谈得真开心，我们一直保持到现在，大家都还有 email 的联络，这是神极大一个恩典。我们必须把这样子的怒气从我们中间除掉，因为耶稣说有这样子的情形的话难免地狱的火。如果你骂一个人说你是魔鬼，你这样子骂他的话不得了，在神看起来这个罪你必须要处理，你如果不处理的话，你要付上很大很大的代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彼此之间千万不能有这样子的拦阻我们的祷告，那使得我们的祷告达不到神那里去，因为有罪抵挡着我们。所以第一个就是处理我们的怒气，第二个处理我们的罪，这两个一除掉以后，神的声音就听见了，神跟你讲话的声音就听见了，你的祷告你就知道，你祷告完以后，然后你就听神跟你讲什么话，你就听见了。哎，我说太好了，我没想到要听神的声音就是那么简单。但是从来很少人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把里面的垃圾这个怒气全部除掉，里面所有一切的罪全部除掉之后呢，你就很容易听见神跟你讲话。这是一个秘诀，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也可以处理这个问题啊。如果别人带我们来处理，那当然是更好。所以这里耶稣讲到有这样子一个地狱。好，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5章29节， 他说若是你的右边的眼睛叫你跌倒，你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落在地狱里面。他讲到我们眼目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是我们人跟外界接触的第一个关口，第一个关口啊，你第一个关口就是我们灵魂的窗户。你外面一看见一个东西，然后你就被吸引了，你就开始继续的看下去。今天很多的年轻人就是在开始玩这个 iPad 玩这个手机的时候，不就跳到那个陷阱里面去了，然后就出不来了。有很多年轻人都落在这个地步。今天如果我们去看看这个台北的捷运公车，我想在美国的，如果你去在火车上的话，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人与人之间很少 fellowship， 都是跟这个手机在那里弄来弄去，甚至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带手机滑来滑去，到底他在滑什么你们也不知道。所以很多年轻人一上大学以后就堕落，就开始吸毒了，开始酗酒了，现在开始加州要大麻可以自由的种植大麻，然后以后这个地点就变成不可收拾的一个地方。所以眼目的情欲，然后讲到我们的手，三十节，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到地狱里面去。然后二十八节说，那杀身体不啊，在十章二十八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这每个地方都提到地狱，地狱，地狱，讲到我们的眼目，我们的手足，我们的身体的这些器官里面，如果我们犯罪堕落而不知悔改的话，地狱就等待着人们。再接下来在马太的十八章啊，倘若一只眼睛，这是讲到眼睛一样的。那二十三章说，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耶稣说，因为他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人日啊叫，今日啊叫，即使就叫他们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那今天我们也看见，有些人传不是传基督，有些人是传基督之外的东西，一种异教的东西，或者是异端的东西，在那里传，靠着人这种的教导，就是不但是他们使人家日在落在地里面。所以主耶稣很严厉的指责这些人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的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做这种事的人，这外面是穿这种宗教的外衣，但是里面所传讲的不是真理的道，这种传道人是有祸了。今天我们相信在神的教会里面也有这样子一类的人啊，是不是传真正的福音的。那启示录里面有六次提到火湖，有六次提到火湖，所以火湖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地方，那是永远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地方，神有预备一个火湖。好，那这里十九章二十节说，那色被擒拿，那在兽面前称行其事，迷惑受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一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面。这是指撒旦还没有被关一千年以前的之前，这个假先知跟这个敌基督先丢在火湖里面。然后二十章的十节，那就是那迷惑他们的魔鬼，就指魔鬼本身了，撒旦本身了。在到了二十章，就千禧年之后了，他们就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圣经已经给我们答案，为什么一般的人不太去读启示录跟创世纪，因为这是撒旦的计谋，他就是不要人家去明白撒旦是怎么出来，怎么堕落，然后最后他的结局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读创世纪，我们知道 这撒旦堕落的整个根源在哪里。然后启示录告诉我们，他最后的结局是在永远的火湖里面。那我们也明白，我们人最后的人的起点跟人的最后的终点也都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看见哈，那这里说二十章的十四节说，最后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面，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凡是在第一次复活没有分这没有第二次生的人，他们就会有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第一次的死是我们肉身的死，第二次的死就是灵魂下在永远的火湖里面，那叫做第二次的死。就是没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他们最终的结局就是在第二次的死里面，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好，启示录20章的15节告诉我们说，若是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就会被在扔在火湖里面。所以要紧的就是你我今天你的名字到底在羔羊生命册上能不能找到你的名字记在那里。通常当一个人悔改真正接受耶稣的时候，他的名字是被记录在羔羊生命册上。就好像我们今天受洗的姐妹，当你接受耶稣领受他的宝血洗净你，耶稣已经在你生命中的时候，你的名字就已经记在羔羊生命册上，天堂就将来你永远的归属的地方。但是一个条件，你要一直持续的信耶稣到底，不能中途而废，不能够说哎呀我遭遇困难了，哎呀我现在到世界里面再去混一下，然后混了以后又不知悔改不回头，那就你又走回头路了。我们不能走回头路，我们这个信耶稣就我已经决定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就是永不回头。我们信耶稣就是存着这种不管发什么代价我就是要信上去，就是死我也要信，用这种态度我们来信耶稣你就对了。而且耶稣不息口，你绝对不会落在那种出不来的困难中。因为神说在你们遇见那一种试炼的时候，神不会让你的试炼到一个你受不了的地步。当你觉得快受不了的时候，神马上会开一条路给你，说孩子从这里出来，我给你预备另外一条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其实应该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很轻松的一件事情。虽然是有苦难，但是这个苦难不是靠着你的肉体的办法来忍受的，因为你忍受的时候有神给你抱起来。就好像有两双的脚印，大家有看过这个图画，有个两双的脚印，这基督徒看见这两双脚印怎么后来变成一双的脚印在走路，哦，原来他就想起来说，他说哦主啊，我知道我刚信你的时候是多么的幸福啊，好像你都是陪在我的身边跟我一起在沙漠上走，那时候走得多轻松啊，但是后来我碰到困难了，哎呀只有一双脚，我自己在那走得好辛苦啊。耶稣说，孩子啊，不是你的脚印啊，你看错了，那一双脚印是我的，当你碰到困难走不下去的时候，是我把你抱起来我在走的。弟兄姐妹，这才是一个真实的那个一只脚印的故事啊。当我们走不下去的时候，神会开出一条路出来，他会抱着我们走过那种困难的道路。所以做基督徒并不是需要一个很挣扎的一种很痛苦的一个生活，是一个很喜乐的。所以保罗说，我是极大的喜乐，我再告诉你们要常常喜乐，在患难中仍然要喜乐。为什么？因为在患难中主跟我们同在啊，就好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患难中的时候，人只出现在那里跟他们一起在那里火中游行啊，出来的时候连一点的火窑的烟味道都没有啊，那是多好的一个经历啊。这种基督徒得胜的经历真是要高唱哈利路亚的一个经历啊，感谢赞美主。好，那么21章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启示录已经到最后了，快到最后一章了，告诉我们说那个 不能够进到神的国度，这个永远新天新地的人是哪一些人呢？这里告诉我们，唯有胆怯的。我们没有觉得说胆怯的人怎么会进不了天国呢？但是圣经说胆怯的，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胆量。这个胆量就神给我们的，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是要大胆的信他，在众人面前承认我就是基督徒，啊，我就是基督徒，我们不害怕。然后不信的、不相信的、可憎的，可憎就是做一些跟偶像之间、跟这个男女之间这些可憎的事情，或者是杀人的。虽然你没有杀人，但是你心中恨人，圣经说你就是等于杀人。所以从神的标准来看，你是不能恨人，你恨人就是杀人，就是等于是杀人罪，这是很严重的。淫乱的，淫乱跟拜偶像是一样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些说谎话的，这些在我们看都觉得不是什么大罪嘛。胆怯，大家都会胆怯啊，啊，偶尔不信有什么关系呢？啊，偶尔去算算命啊，做这些可憎的事啊，没什么了不起啊。啊，恨人很平常啊，我讨厌他、恨他，这个好像，哦，这个行邪术啊、拜偶像啊、一些说谎话，哎呀，太平常的。但是这些告诉我们，这些平常的东西，都是我们需要处理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你可以把它处理掉，你就会听见神的声音。啊，问题就是我们这些东西都还挂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呢。那这些东西哒哒哒哒哒哒一直在搅扰我们，你根本就听不见神的声音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些处理掉，因为有这些东西的话，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粪就是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面，这是第二次的死啊！这是告诉我们，最后的结局是非常的可怕的。好，最后我们解释地狱到底是什么一个地方，我们用很快的时间来解释一下。地狱是一个实际有的一个地方，它其实地狱是一个地方，就好像一个球体，好像一个，就是我们用地球来形容。就是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球体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地方，充满了各样的虫，虫是不死的，你杀都杀不死的，满地都是那种虫，而且很热，有的地方是在极痛苦的地方，就是像火烧一样，有些人罪大恶极的就在那个最深的地狱里面，最深的一个地方是非常受不了的地方。有一些是比较稍微轻松一点，但是很干渴的一个地方，很干渴的地方。那旧约圣经里面呢，这个地狱这个字 hell 这个字呢出现了31次。还有一个字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叫做 sheol， 是等于新约希腊文的圣经的 hades。那这个 Hades 在 King James Version 呢，都翻成地狱，都翻成地狱，有翻成10次这个地狱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有31次的这个地狱，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有用 Gehenna 这个字来翻成地狱，啊，全本圣经 Hell 这个字出现了53次，所以新约圣经53次提到地狱这个字，所以地狱一定是个真实的东西。如果不真实的话，圣经不会那么样子的一提又再提，特别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告诉我们。所以地狱跟天堂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天堂呢是一个充满生命，一个美丽和谐荣耀欢乐，充满了赞美敬拜和一种充满了爱的一个地方。你一到那里你会感受到，哇，太棒了，而且时间是永恒的，弟兄姐妹，这地方。那地狱呢，这个充满了死亡、丑陋、混乱、羞耻、悲哀、咒诅、亵渎和恨恶、憎恨的一个地方，很强烈的对比，很强烈的对比。从摩西五经一直到先知书，到四福音，一直到启示录，不断的警告我们地狱的真实， 主耶稣更是不厌其烦的一再三的来警戒我们千万不要到那一个地方去。所以刚好像我们刚才有读过了啊，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所以我们不要怕。那我们千万不要做这些毒蛇的种类，因为这些人他们最后的命运就是到地狱里面永远去受苦。那地狱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就是在地狱里面这一切堕落的天使邪灵和罪人预备要永远受刑的一个地方。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这里告诉我们说，王又向左边的说，你们这些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永火里面去。所以地狱本来不是为人预备的，是为魔鬼和那一些他的邪恶的使者所预备的一个地方。那是地狱有一个地方，就是最深处的地方，有不灭的火，有永永远远烧着的，这个火就是撒旦永远的一个地方。这个圣经的经文在这里好像看不见哈，我们看看哈。OK， 等等。啊，这个是。好，我们看。OK， 没关系，那个圣经章节等一下我再找到再告诉你们。好，地狱是一个在生命记三十二章告诉我们，它有一个更有程度的地狱，也不是说每个地方都一样，它有比较苦的地方，就在生命记三十二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因为我在怒中有火烧起，直烧到极深的阴间，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焚烧，山的根基也烧着了。那你讲到地狱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地方。再看以赛亚书三十三章，那锡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沾浸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以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以云火同在呢？在以赛亚的66章24节说，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要憎恶他们啊，憎恶他们。这也是讲到那个地狱里面的一种的情形。所以马太福音称地狱也叫做火炉。他说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咒的从他的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马太的十三章也讲到他们就像是一个火炉一样。启示录里面这里告诉我们说，有第三位天使他们接着他们大声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的，这一些人要喝神大怒的酒，这个酒要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意不杂。他们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中间受痛苦，他受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和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这是指在大灾难的最后三年半的时候，那一些降服在兽和兽像之前的那一些人，他们都最后的结局也是落在这个地狱里面去的。所以地狱是王马太福音25章的41节说，是王要向左边的说，你们被这些被咒诅人离开我到那个云火里面去了。所以这是非常实在的地方，那里是一个黑暗的地方。王对他们说要丢在外面，在那里黑暗里面要哀哭切齿，是个永远蒙羞的一个地方。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说，很多人他们复活以后就是要有的是得永生的，有的是说羞辱被憎恨到永远的。那最重要的就是怎么逃避这个地狱的刑罚，这是最重要的。这告诉我们要悔改离弃罪恶，相信主耶稣而归向真神，这是唯一的道路。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信他的人就不会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儿子的名。所以信耶稣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你不信神儿子的名，你最后就是落在地里面。信子的人才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所以我们看见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就是不信耶稣是神，不信耶稣是神的独生儿子，这种不信子的人没有永生的，神的震怒会藏在他们身上。所以不管他们好像外面觉得很有爱心或者怎么样，都是属于异端。虽然是捧这本圣经，但是他们的翻译有些东西是自己去改变的，那不是真正的福音。那怎么逃避呢？怎么逃避呢？这里告诉我们，帖前和论家后书告诉我们说，神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永远远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所以那些听过福音而不肯相信的人，他们的结局也是一样惨。甚至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领受过主的恩典的人，又回头去，就像狗去吃他所吐出来的那些东西一样，就属于欠累的。所以也有失败的基督徒，虽然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也做礼拜，好像也奉献，但是里面并没有真正蒙恩得救，心没有被更新，没有被变化。这种挂名的基督徒将来在天上见不到他们，在地狱上会看到他们，在天上看不到他们。所以不要以为我只要来做礼拜我就会上天堂，你一定要守住你的信仰，你的信是真的还是挂名的。所以领受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这里希伯来书警告我们，那接着天使所传的话既然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所以耶稣基督把这样子的救恩他亲自传了，这救恩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人给我们证实了，我们仍然还不信的话，这个就逃不了这个将来永远的审判。而且我们最重要的有很多的经文警告我们，我们坚持我们对主的信心，要坚持到底，要坚持到底啊。这个经文我们就把它这个读一下就好了啊。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唯有沾浸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这是讲到基督徒中途而会，不跟耶稣到底回头去的基督徒，他们到最后还是到地狱里面去。不要以为你一次信耶稣你就永远得救了，你的信要坚持到你最后一分钟，你还是信到底，这是很重要的教导。所以让我们拣选主耶稣，靠着主耶稣，跟随主耶稣，直到我们到天堂的门，在那里与主见面。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心，一个清洁的心，一个敬畏主的心，充满主爱的心，使我们的嘴唇没有，心中也没有偶像。天堂在望，地狱永远离开，让我们喜乐的可以在地上为主而活。我们希望，我们盼望，我们都要在天堂见面，在天堂门口我们一起进去的时候，大家说嗨嗨，丰收教会弟兄姐妹我们见面了，我们在天上有一个丰收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团契，一个 fellowship 在那里，因为我们都是持守信心到底的。到那里一定要找到你们了，每一个人都要找到，每一个人都要找到。到那时候我们的老弟兄，你不是这个白头发了，你是十八岁的年轻人，每一个人都十八岁的年轻人了，每一个都是美女俊男了，我们都是穿着白色的细麻衣在天上的，因为我们都是复活的一个完全崭新的心造的人。今天在地上不管我们样子好看不好看不要紧，我们里面是好看的，我们里面是一天比一天新， 等我们将来新的复活的身体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哇，原来我们大家都十几岁，都是十八岁，太棒了。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谢谢耶稣。所以说，我们求你自己荣耀的圣灵在这里来激励我们众人，让不管如何，我们愿意把我们中间所有一切的怒气、谎言全部都放在盒子里面，主啊，交给你，把我们所有一切的罪孽、误会、谎言也都交给你，把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的埋怨、我们一切的苦毒也都完全的交给你。主啊，连从我们从小一直到现在所犯的一切的这一些所有的怒气、所有的埋怨、所有的这些在我们记忆中还会回到我们记忆中的东西，都全然叫着放在袋子里面来交给你。主啊，让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受魔鬼的欺骗，我们不再听他们的谎言。主啊，我们要开始学习听见你的声音。求主，每一次我们向你说话的时候，主啊，你回答我们的声音，我们都能够听见，使我们在地上知道如何来行事为人。谢谢你，主啊，求你不要把我们忘记。当人都向你呼求的时候，呼召你呼向你呼喊的时候，主啊，你来回应。主啊，我们用这首诗歌代表我们里面的一种祷告，代表我们的祷告。别忘记我挚爱救主，请听我祷告。Yeah. 这首诗歌就是我们心中的呼喊，也是我们内心的祷告。主啊，当他人被你所招呼的时候，主啊，不要把我漏掉。主啊，当你在天上点名的时候，要我的名字能在其中被你呼叫。主啊，谢谢你，求你自己永远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持守我们对你的信仰到底。无论如何，我们要坚持到我们见你的面。愿天父你自己的慈爱，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宝贵是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圣徒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奉耶稣基督。